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初心，为什么成为一名程序员？在走上程序的道路前，你不妨先问问自己，成为程序员的初心是什么？回首往昔，我似乎是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。正因初心未明，所以早期的路上就多了很多迟疑和曲折。人生路漫漫，在专栏的第一个模块里，我会和你讲讲自己走上程序道路的故事，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迷茫或者奋进中的你以启发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，我都喜欢做复盘，一方面审视过去的自己，另外一方面思索未来的方向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有节奏的复盘也给我自己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也让我在某些关键节点的决策更加坚决。说起我和程序的渊源，大概可以回溯到20多年前。那时我还在读初中2年级，那是四川一所少数民族中学，硬件条件不是太好。那是1995年，国际友人赞助赠送了学校几台苹果2代电脑。作为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，在比较重视分数排名的背景下，我还算有点小特权。这点小特权就是可以接触这批电脑。所以在那时，我为了搞懂怎么玩这些电脑，去学了下 Basic 语言，然后在上面编程，并在单调的绿色屏幕上画出了一些几何图形。当时还挺有成就感的，一度畅想将来要考清华的计算机专业，可能那时觉得清华就是最好的学校，而计算机的和编程是当时的最爱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上了高中以后学习压力大增，再也没有时间去玩这些电脑了，光应对考试已然应接不暇，渐渐就忘了初中那时的想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第一次接触程序的时候，感觉他们还算是好玩的，有一种智力上的挑战，但当时也不太可能想到10年后我将会以此为生，走上程序之路。彼时初心未有。对我们80后这一代，高考算是人生第一次重要的选择了吧。我那时高考填志愿，都是在考试前进行。高中3年，我都再没有接触过程序，早已忘记当年的想法。高考前，当时觉得自己对物理最有兴趣，就填报了南京大学的物理系，应该也考虑过清华什么的，但没有什么信心。关于兴趣，有一个有趣的说法，往往并不是有兴趣才能做好，而是做好了才有兴趣。高中后，可能觉得当时物理学的还不错，所以就有了兴趣，并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物理专业。后来高考的结果，一方面信心不是很足，另一方面单科数学发挥也失常，南大的物理系没能上成，落到了第二志愿东北大学，调剂成了机械工程专业。这是一个随机调剂的专业，着实让我无比苦闷。学了一年后，我非常清楚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也看不清未来的职业前景。再回首时，你总会发现有些最重要的人生路径选择就这么有点无厘头地完成了。当面临人生重要路径的选择时，当时只考虑了兴趣，如今看来也没那么靠谱，应该多听听众人的看法，参考前人的路径，最后再自己做出决定。人生路径还是需要自己来主动有意识地掌舵的。彼时初心已有，但却是混乱的。机械专业煎熬了2年，迎来了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。在我读完大二的时候，国家开始兴办软件学院，新开软件工程专业。我当时在机械专业也学会一门编程课 C 语言，那时对 C 语言比较感兴趣，而对专业课机械制图则完全无感，所以当机会出现时，就义无反顾地去转了专业。新专业面向所有非计算机的工程专业招生，但有一个门槛是高学费。当时机械专业一年学费4000多点，而软件工程本科一年16000，学费读一年就抵得上别人读4年了，这对一个工薪家庭的压力不算小。总之，我就是这么阴差阳错的又绕到了计算机专业这条路上。作为一门新开专业，软件工程相对计算机专业更偏应用，对接企业用人需求。可见当时在2002年，整个 IT 行业已经面临人才缺乏的问题，国家之所以新开软件工程专业，恐怕也是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，平衡供需两端。于我而言，转换专业 算是时代给予的机遇。我在懵懂中做出了一次正确的选择，当时并不明了，但如今回顾却是如此清晰。面对新开的软件工程专业，其实表明了一个信息，这个行业发展很快，前景很好。人生路很长，走了一段也需要时不时重新审视当前的路径是否适合，是否无意错过了前途更好的岔路口。我如今会感到庆幸没有错过这个路口，当时的确是没想过从机械专业换到软件工程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，但就是这样，我绕绕弯弯曲曲折折地入了行，成了一名程序员。彼时初心虽已不乱，但依然未明。人的一生面临很多重要选择，除了高考选专业，我想转行也是其中之一。入行后一路走来，也碰到过很多从其他行业转行成为程序员的人。曾经在招聘面试时碰到过两个程序员，他们一个是毕业于中医药大学，在药房工作两年后转行并干了三年，另外一个主修环境工程专业，在该行业工作九年后才转行程序员，并在这行干了五年。那时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他们都要转行做一名程序员呢？也许客观上来说，行业的景气度让程序员的薪酬水平水涨船高，需求的持续上涨吸引着更多的人进入，这也是经济规律。但主观上来说，可能我们也没有想好为什么就要转行成一名程序员。我转换到软件工程专业，毕业后顺利进入程序这行，早期一开始就是为了一些传统行业公司写企业应用程序，提供 IT 服务，完成一份合同。工作五年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，同样写程序，但为不同的行业写的程序价值真是完全不同。因此我选择了切换到电商互联网行业来写程序。而这一次的选择，我很确定的是，至少我模糊地看到了这条路的前景，并坚定地在众多选项中排除其他路径。转行，不同的跨度，代价或大或小，但不转变就没代价吗？不见得，因为有时不做选择的代价可能更大。此时初心才算渐渐明了。在成长的路上，我先后经历了换专业、换城市、换行业。去年底，2017年，我适时地驻足回顾了一下从进入大学到如今这些年的学习、工作和成长经历，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事件节点，我把它们连接起来，就成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成长线。在这张图上，选专业、换专业、换城市、换行业这几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点，我都用红色字体标记了。把过往的18年浓缩到一张图上后，我就清晰地看到了趋势。在切换行业之前，初心未明，成长的路上起起伏伏，波动很大，也因为不成熟的选择带来过巨大的落差感。在工作的前几年，图上也有一段快速的自然成长期，因为这时我们就像一张白纸，只要是在认真的做事儿，总是能够成长。这段时期心其实是乱的，是因为忙而充实，也获得了很多成长。但他的问题是，这样的自然成长期有多长，取决于你所做事情的天花板，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次切换城市带来的落差。切换了行业，一路走到现在，前路不尽，心已明，行将远。为什么成为一名程序员？初心若何？有人有天赋，有人凭兴趣，有人看前景。也许你上路之初还未曾明了，但在路上不时叩问内心，找到初心，会走得更坚定，更长远。闭上眼睛，你可以试着问自己，走上程序道路的初心是否已经明了呢？欢迎给我留言。